穿心刺。跳刀被拍走，鬼灯萤火立即又是一记穿心刺，直扎包子入侵胸口。包子入侵斜跨一步让过的同时，一臂横起，正拦向鬼灯萤火的脖颈，蓝山虎。一股大力涌上，鬼灯萤火顿时被这一击给掀飞，但是包子入侵的腰间却也因此多了一道伤口。子母刺，被蓝山虎掀飞的同时，李迅也已经飞快操作完成了一击。一次交换，但对这个结果李迅非常不满意。他是喜欢一击必杀的人，而舍身一击需要以血换血，所以对他而言，生命相当于伤害，异常宝贵，所以哪怕是一次平衡的交换，在他看来也是自己吃亏的。怎样的交换能够接受，李迅心中自有衡量，至少这一换不爽。但包子哪管他的心情啊，蓝山虎掀飞了目标，子母刺却除了伤害没有太多的攻击效果，接下来占据主动的是包子入侵。包子当仁不让地继续强攻，强力吸袭，飞身就起，朝着离地的鬼灯萤火撞了去。鬼灯萤火半空中身子却朝旁一窜，避过这一击。空跃，只有拥有这一被动技能的刺客可以在空中进行跳跃，当然也只能跳一次。凭此一跳，鬼灯萤火避过了这记强力袭击，跟着已经反腿一脚朝包子入侵踩了过来。急空踏，刺客这技能和拳法家的鹰踏有几分相似，不过判定不如鹰踏强，但节奏却远比鹰踏要快得多。一脚踩中后，跟着双腿交替连续踩动，瞬间就是五脚，将强力吸袭出击的包子入侵硬生生给踢得朝旁歪倒。刺客一击得手，那接下来连续的攻击接得极快，刚刚施展完极空踏，尚在空中的鬼灯萤火突然就化成一片残影，一瞬间就已经闪至了包子入侵身旁，匕首直插，闪烁突刺。刺客65级技能，这个技能有位移，但是却不会去客串移动技，因为这技能的位移空间非常小，仅仅一步也就是一个身位格的距离，但这一步几乎已经和瞬发没两样。用了闪烁突刺，原本站在你身前的有可能是从身侧刺来一刀，背后身侧的则可能是拥有了背击的效果，不过更多的可能还是眼看还差一步，结果眼前残影还未消失，刺客的匕首就已经送入了自己胸膛。包子入侵又中一击，鬼灯萤火也是已经落地，飞快一脚踹出，直踢包子入侵脚踝，碎踝。伤害不高，但能降低对手 30% 的移动速度5秒，这5秒想脱离刺客的残身极无可能。分水刺，穿心刺，刺客的各种刺杀技能开始连续送交到包子入侵的身上，血花在大松树下不断飞舞着，瞬间树身上就已经是无数的斑点。果然很轻松，李迅笑了。包子的特点他们虚空当然也有研究，知道这家伙时有非常规的惊人之举，但是在自己如此连贯紧凑高节奏的快攻之下，管他有什么花样，什么天马行空的思构，没有空当又能如何施展。刺刃风暴，李迅干干脆脆地又送上一套连续刺杀的大招，血花飞溅得更加疯狂了。够了，李迅心下盘算着，刺刃风暴的收招已出，一记直刺将包子入侵捅得倒滑出去。倒滑中，包子入侵有僵直，鬼灯萤火也有收招僵直，这种安全期是很多大招收招时都会制造出来的。但是玩家们总会去想各种各样的办法，让自己尽可能不受这种收招安全期的影响，来达到继续抢攻的效果。职业级别的李迅当然也有他的算计，他在这大招出手时就已经看穿了地形和双方的站位距离，最后一记直刺将包子入侵送走，但道华才4个身位格就已经撞到身后的大松树， 这一撞，包子入侵的僵直又有了一个微小的延长。更重要的是，双方之间距离没有拉得过开，仅仅是四个身位格。这足够了。经验丰富的李迅自信一笑，鬼灯萤火如影随形。如影随形是刺客的一个高级移动技，只是在支配上不是那么自由随意。在选定目标后，角色就会以极快的速度迅速以此目标为终点冲上。四个身位格的距离如影随形，再舍命一击。鬼灯萤火如影随形的过程已经彻底燃烧掉了自己的生命，这记舍命一击的伤害足以直接秒杀包子入侵。一溜残影甩下，鬼灯萤火的如影随形瞬间已经划出三个身位格，这一步就已将刺中包子入侵。三步或许才是更完美的念头。李华此时脑中突然闪过这样的念头，因为他看到包子入侵此时突然一动，显然已经是结束了僵直状态，撞击所达到的微小延长也不足以支撑到鬼灯萤火走完四步。四步不完美，但是却足够。这一步的距离还能有什么技能比如影随形还要快？瞬间移动、影分身术、替身术，那些技能恐怕在这一步的距离里都来不及发动，更何况这些技能包子入侵根本也不会。李迅喜欢冒险，但却不失冷静，胆大心细，这是他可以成为一名优秀职业选手的根本。一击必杀，是的，一击必杀，但是被杀的是李迅。诧异地望着树下的那个残影，诧异地看到包子入侵居然已经到了自己身前，拳上卑鄙的利爪已经刺进了鬼灯萤火的胸膛。李迅低转视角看了一眼，这一步的距离鬼灯萤火抢出了三分之一步，包子入侵却抢出了三分之二步，所以包子入侵的攻击更快，而鬼灯萤火的舍命一击本是准备在那三分之二步以后的。 我去，总算有机会甩掉了。 李迅看到包子在频道里叫着， 哎，你怎么死了？我去，我这一招威力竟然这么大。 什么招威力这么大？李迅的视角正在跟着鬼灯萤火倒下，他看到大松树底下的那个残影在消失。闪烁突刺，以牙还牙，自己用闪烁突刺攻击，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？这家伙那时就开了以牙还牙，偷了去以后，结果在距离死亡只有一步的时候用了出来，然后反杀了自己。闪烁突刺的话，一身位格内的移动确实会比如影随形还要快。如果这一切是包子计划中的事，李迅会震惊于这家伙的可怕。但是此时看到包子最后跳出的两句话，李迅只觉得荒谬。这场比赛真是太荒谬了，自己居然这样输掉了，这到底是什么狗屎运啊？李迅坐在位置上愣了好一会儿，直至裁判过来提醒。李迅走出比赛席，现场的气氛嘛，欢呼中却也是含着几分犹豫的。问题就出在包子最后的那两句话上了，如果没有他自己多嘴，大家认定是他早有准备，一直在隐忍，在等李迅放大招。结果那两句话一出，如此精彩的氛围顿时就全没有了。所有人都和李迅一个想法，就这样赢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赢了就是赢了，能拿一分，作为星星的支持者没理由感到不高兴吧。哪怕是这样一种滑稽的、荒谬的、连获胜者大概都没搞清楚状况的情况下。不过说起来，这位对胜利没搞明白的胜利者，胜利后的状态倒是进入得挺快的，从比赛席出来后居然绕着比赛场跑了一周。 胜利！ 包子呐喊着，主场观众总得捧场啊，啪啪啪鼓掌。 10-1！ 包子呐喊着。啊！大家跟着附和着，但很快反应过来， 妈蛋的，十比一是个什么现象？什么情况啊？好在包子也立即察觉自己顺嘴喊错了， 十比零。 他重新喊着， 啊！ 这次没问题了，大家重新附和着。跑一圈过来的包子正遇到李迅从比赛台上走下来，脸不红心不跳的上去握手。 你打得不错， 包子说。 你也很好， 李迅说。天地良心，他真想说的其实是你妹，但是该死的裁判不巧离得太近了。 继续努力啊， 包子拍拍他跑了，而后路过虚空选手席朝他们挥挥手。虚空选手们面面相觑着，也不知道该不该回应，好在包子已经很快过去了。终于回到自家选手席，包子和众人欢庆。 嗯，赢了就好， 叶修点头说。这一场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什么包子匪夷所思的想象力，天马行空的操作什么的，只能说开始莫名其妙用出的以牙还牙偷来的是一个闪烁突刺，这给包子迎来了好运。是的，好运。这场比赛获胜的关键就是好运，一个可以让努力和汗水、天赋和才华在一瞬间全部黯然失色的东西，运气。 哎呀，有这样的运气，大概躺着也会赢吧， 魏晨感慨着。这话当然有些夸张，但也算是对这场比赛的一个强力注释了。那边输掉的那位一定会很委屈吧？叶修朝虚空的选手席那边望了望。不过说起来，如果不是这么执着于要玩一击必杀的话，或许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运气事件了。运气到底也要构建在实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作用，躺着也赢比赛的事儿，不会真的发生的。